谁能跳过无形界线？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，谁能赐我无穷眷恋？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。命运哪去归依？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，苍天气化，纵使骗人总肤浅。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，迎面暴雨，纵使不幸免。世界千万年，谁能赐我无穷眷恋？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， 从来无后悔，现实我改变，优说苍天注定，坚决跨过目前。命运哪去归依？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，苍天气化，纵使骗人总肤浅。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，迎面暴雨，纵使不幸 笑着自身长路，看风云变。 从来无后悔，现实我改变，又说苍天注定，坚决跨过目前，命运哪里归依？